好，翻嚟第三节、哦。嗱，第三节咧，嗱，秉承我哋传统咧，都要讲下啲新嘢噶嘛。 系， 系咪？咁咧，我哋咧又讲翻美国美军嗰边咧，就讲新嘢，一定讲美军啦。咁美国咧，依家咧研发紧一个咧，就唔需要 GPS 导引。哇，呢个真系劲啊！嗱，大家知咧，通常咧嗰啲炮弹啊 ，JDM、J 乜都好啦。其实咧，你好多时咧，雷射导引啊、GPS 嗰啲，你少不免噶嘛。咁而家咧，佢又劲啦。依家美国咧就话。佢咧就精准导引呢样嘢咧，大家知系美国文化嚟噶啦，即系佢要炸嗰只乌蝇咧，佢就系死嗰只乌蝇嘅啫，隔篱佢蛋糕都冇事嘅，即系劲到咁噶嘛，系咪？所以你见到咧，你睇 Ant Man 咧，你咪觉得其实美国佬真系朝呢个科技去紧， 哦系， 好劲啊！咁咧，依家 GPS 导引咧，佢哋话咧唔使啊，而家大家知咧，就嚟话佢嗰啲船上面咧，佢啲通常嗰个炮嘅制式咪155嘅，即系155嗰个情况 ，mm 系啊， 系啦，咁而家咧佢用155呢个炮咧。原来咧计过咧有个精准嘅能力咧就系、是、如果嚟紧咧 GPS 咧俾大陆全部打晒，佢都用到。咁咧所以大家咧睇、哦、图呢个咧真系劲嘅。依家咧佢话咧呢、这个例如我哋成日都讲 JDM 啊，成啊嗰啲雷射导引嗰啲咧，就 系 用 GPS 噶嘛。而家咧佢嗱呢、这个咧佢话好详细数据咧就冇点样讲嘅。咁但系咧就话咧呢一、这个咧。就可能同 BAE 咧嗰个其中一个厂商咧系有关系嘅、 哦， 就话咧嚟紧咧佢自己识 tune 嘅，即系咧发到咁上下成日会 tune， 咁当然大家谂啦，点做到咧？咁会唔会系嗰啲陀螺仪咧，即系嗰啲位咧会做得好啲啊？咁变咗咧就即系最原始嗰个嘅定位咧做到嘅时候咧会好啲咧？定系其实佢咧系嗰个入面个重力嗰度做得好啲？唔知啊，我哋都未知噶。但系而家呢个概念咧讲俾你听就系话，如果你打晒美国啲 GPS 卫星咧，佢都唔惊。咁於是咧，美國咧呢個嘅精準導引嘅文化咧，又進一步咧咁樣咧，係蠶食咧中國同俄羅斯啲武器。我覺得呢個咧有少少心理戰， 星戰已經嚟。 係啊，即係少少心理戰嘅，就講俾你聽，就係你依家咧未冇發覺咧，俄羅斯同大陸做好多反衛星武器啊。即係佢係諗住咧將你啲衛星擊落嘛。但當然咧，其實咧，如果大家明眼人就知道咧，嘅衛星嘅數量太懸殊啦。 多 其實而家咧喺太空入面咧。你可以咁讲，起码咧七成，甚至我谂都太保守啦，讲得七成嘅军事卫星或者劲嘅卫星，或者高轨道卫星咩都好啦，在地卫星嗰啲位咧，全部都系美国佬噶嘛。好啦，咁咧我谂你大概都有一成咧，就系中国加俄罗斯。咁你话一对九，你点比嘅？其实就好难打嘅。你话反卫星，你嗱我假设你有二十粒，美国佬有百几粒。好啦，而家个问题就 系、 是、你二十粒咧，谂住扫晒嚟百几粒得唔得咧？就难啲咯，系嘛？除非你同埋你好劲咯，仲要冇忘记美国咗个变轨武器 X47B 喎，喺出边等紧你噶， 系 咪？咁所以呢个就系劲嘢嚟噶嘛，咁所以嗱，即系所以呢样嘢咧，如果美国再连 GPS 都唔使嘅话咧，咁就成件事就好鬼劲噶啦。 系 好嗱，跟住下一单啦吧，哇！下一单咧呢、這个都劲噶，嗱下一单咧就讲呢个嘅 F35 啊。咁咧，如果咧大家咧有留意咧 F35 咧，佢咧嗰个引擎啊，叫做 F135 啊嘛。咁呢个 F135 咧最劲嘅地方就系咧，佢本身咧嘅推力已经好劲噶啦，讲紧咧系去到大概19吨咧，系接近20吨嘅。 接近都系啊，一副顶两副。 系啊，非常劲嘅。咁咧，如果咧大家知咧，嗱大陆咧有个叫涡扇10B 嘛。嗱涡扇10B 咧，据说咧大概咧应该去到12至15咯。但系话啦，咁我同 Alex 咧，成日每次咧都会帮佢打折嘅。咁通常我哋打折打几多咧？你打8折到啦，其实都好俾面噶啦。其实有时7折就稳阵啲。 Okay. 打8折咧，你咪大概系讲紧10吨到啦，9吨几至10吨咯。咁你如果两箱引擎，咪大概18吨至20吨咯。 系啊， 系咪？咁唔系差嘅。如果你唔系装得多油， 咁啊，咁啊，冇改错名啊。系涡扇10啊嘛，10吨啱好。 哦，可能其实个十就咁解系嘛， 十 就 可能 十五就15吨 系啦。 哦 ，OK， 咁明啦。 好似 系 街市买菜咁 啊，系又有 point， 啱喎又，咁啊都唔系呃称啊， 冇呃称系 OK 喺度。嗱，你一讲翻 F135 咯，嗱之前就大概19吨啊嘛，18、19吨，而家咧就会推到上21，甚至乎去到啲人话22。嗱，有啲咧网友咧同未同我哋讲过嘅，如果美国讲20咧，就可能22啦。 系， 如果中国讲20，你就当16啦， 系， 系咪咁样计噶嘛？咁所以呢个系劲噶，嗱，大家要开始谂咯。嗱，如果 F135咧，依家将咧大概20吨、19吨嘅嘢推到上去20、23吨，系咪？咁咧呢个只系一个里程碑嚟嘅啫。其实讲紧咩咧？就系嚟紧佢将 F135 呢个引擎咧推下一个批次， 如果佢推下一个批次咧，而家呢个咧系一个实验嚟嘅啫。即系话咧，你觉得佢会唔会将呢个 F 135摆落去嚟紧嗰个 F 35咧？会，因为 F 35玩好多年嘅。 系啊， 咁变咗咧，就首先咧，将 F 135嘅发动机咧再推高啲嘅时候咧，就令到 F 35，尤其是 F 35B 同 F 35C 啦，即系呢两个型号咧，就帮到美国嘅海军陆战队啦，同埋海军噶。咁呢两个咧个推力再大啲嘅时候咧，就令到佢装载武器同埋个作战半径有机会再劲啲啦。 呢个就系整以前呢个 F 14用紧呢个 F 100引擎，跟住换到 F 101引擎嗰时， 哇，一路咁样加上去系嘛？ 个历史咧， 系 记得啊， 系 嗰阵时诶系俾。是不是 GE 做的 F 100引擎？ 好像是 F 100，是。 跟住呢 GE 的 美国海军，喂不得我副引擎真是差一点呢。 是。 跟住就狂召他，狂投诉他。 是。 都不给 respond 你。 都不给。 是啦。 跟 住头先就顶不顺啦。 是。 找 PW。 哦，咁其实普惠好啲噶。 普惠跟住之后咧，仲要 F 101，即系 F 15嗰副， 系 摆落去部 F 14度，O K 喎，系嘛， 争好远啦。 系，但系其实 F 14重啲喎，仲要，你用 F 15嘅引擎，你都掂。其实佢本身个真系渣喎， 本身大部， 真系个推力唔够， 系跟住 个推力唔够。 跟住之后咧，跟住之后将呢副嘢摆埋 F 16度，仲掂。 咁更劲啦，F 16仲要轻噶嘛，真系劲啊！ 呢个就 F 18，呢个 F 101嘅故事啦。 系啦，所以呢个 F 135咧，佢去而家去到咁鬼劲咧，其实咧啲人就话。嗱，你依家咧 F 35，我哋上次航展未睇到佢咧，已经可以做到一个四角形嘅跟斗啦嘛。 系， 如果依家咁样，其实可唔可以最后发展到好似 F 22 都咁劲啊？ 硬推 咯，即系摆明咧，我个气动外形就肥仔嚟嘅，但系我虽然肥啫，但我跑得好快嘅，所以咧你唔够我敏捷嘅。 系， 如果你装到咁咧，嗱，1020就要小心啦。 系， 因为1020咧个引擎就炸啊嘛。咁所以咧，如果1020对住连肥闪咧，你都会输嘅。 系， 我哋讲格斗啫。 系， 咁你大镬。如果你连格斗打佢唔赢咧，咁请问嗰啲咩T50系嘛？唔好意思，佢依家叫苏五七啦。1020你最劲嗰个强项，如果你连 F 13，因为依家推到咁强嘅动力之后咧，个格斗都劲埋，咁点算啊？ 系， 咁你未连呢样都冇得玩啦。 系， 好啦，所以呢个咧系真系喺国内咧，专家咧就要 即系都系呢个引擎系心脏系最紧要啊， 系啊，始终都因为真系好决定 阿 Sony 唔系 F 一百同埋 F 101，系 F 一百同埋 F 110系啦，呢个改翻啦， 系咁就系呢样嘢， 系啦。 好啦，另外一单咧就讲到咧呢个台风战机咧，大家都熟噶啦嘛，台风战机就即系个 Eurofighter 啦。咁台风战机咧嚟紧咧嗱，台风战机咧最过瘾嘅地方就 系 其实佢同阵风嘅兄姊妹嚟噶嘛。咁啊，法国佬就退出咗就搞阵风啦。咁啊，欧洲佬就自己搞台风啦。其实我觉得咧，即系呢单嘢咧就嗰啲叫力弱，即系力分则弱啊嘛，力合则强啊嘛。而家咧法国同德国佬咧，如果大家有印象咧，就默克尔同埋呢个嘅默克龙咧，佢哋有一次咧就握手倾偈，佢哋话一齐共同发展战机。 第五代机嘛， 嗰阵时啲人就以为吹水，即系姿态啫。马克龙啱啱上嚟就谂住同个前辈吓，即系大家握下手，原来坚噶。就佢哋今次咧唔系第五代，系第六代。 系咁 Airbus proposal 好似系 一次个跨， 系 啦。咁咧，但系你话系咪 Airbus 咧呢单嘢咧 ？Suppose 系嘅，应该系同 Airbus 有关系嘅，因为 Airbus 就系 Alex 话斋嘛， 几间啊 欧洲厂系咪？ 欧洲厂合埋一齐啦。 咁应该系叫做最有能力发展噶啦， 系啊， 系啦。但我怀疑呢单嘢 BAE 咧后面都可能会发功嘅，系啦，有机会。咁但系始终 BAE 系英国嘢啦， 系 而家就系法国同埋德国啊， 脱欧我哋而家 系啦，传统。咁所以咧，我觉得咧，英国佬咧喺呢单嘢咧就除咗引擎之外冇嘢搞噶啦。 系 咁咧，依家咧 唔系佢引擎 roll 少啊。 咁啊系，咁咧依家咧两间一齐合作咧，佢哋咧会有啲咩？嗱，暂时我哋唔知道啲 spec 系点嘅， 系 即系话佢个 spec 会点咧？会唔会加呢个嘅雷射武器系嘛？会唔会超音速、高超音速？我哋唔知嗱，但系有啲嘢我哋大概知，隐形功能一定有。 系 个作战半径会再大少少，但其实都唔系细噶啦，即系可能讲紧1000以外。另外咧就讲咧双引擎、双垂直尾翼、双座战机，跟住咧啲武器系统咧就应该系会内藏嘅隐形嘅。咁但系呢 part 都冇特别讲嗱，咁大家咧就硬食住呢啲 spec 先。好，咁咧，我哋嚟紧咧就会再 update 大家嘅。 系， 好啦，咁另外咧，我哋要讲咧就 Lockheed Martin 喎，哇 ，Lockheed Martin 正啊，咁咧就佢依家咧就出咗嗰、那个MQ25 啦，个样系咪？咁大家知道啊，非翼式设计嘛。 系， 但系咧，你知唔知道咧？通用嗰边咧，佢咧通用电子咧都出咗部啊。 系， 咁通用电子出嗰部咧， 就好过瘾嘅。你感觉咧 Tony 接嗰部咧就有少少似嗰啲 MQ 系列噶嘛？ 系 系嘛？ 即系 MQ 9、MQ 4、MQ 9 啊、MQ 1啊嗰啲样咯。 系啊， 咁咧就你又幻想咧就将呢嚿嘢咧就变咗做空中加油。 系 咁咧就于是咧你发觉咧美国最过瘾地方就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好似都有讲过，就系而家咧佢咧连空中加油机都要隐形啊嘛。 哦，系啊。 咁啲人就谂，点解空中加油机要隐形咧？ 因为 F-35 隐形，个加油机梗系要隐形啦。 一来啦。二来咧，大家咧就要注意个战略问题啦。个战略咧就你有冇发觉咧？依家咧苏联啊，俄罗斯同埋呢个大陆咧，佢哋依家发展啲隐形战机。大家知唔知佢啲隐形战机其实打乜嘅？佢打咧其实唔系打战机，因为佢打战机未必够你打嘛。佢系打埋啲咩咧？就打你隔篱嗰啲保姆。嗰啲保姆通常系咩咧？嗱，第一个咧就系加油机啦。因为咧，如果你要飞到咁远嚟打我咧，你一定要加油机噶嘛。 哦，系。 咁如果你仲用嗰啲咩 KC-3乜嗰啲咧？你嗰啲个目标咁大咧，我打你真系好易嘅。 系 咁，所以调翻转咧，依家咧，如果你出歼20同埋出呢个嘅苏-57咧，打我呢啲嘢咧， 系 我调翻转，我用个 MQ-25，点解咁急咧？ 系 MQ-25 又隐形嘅， 系 尤其是咧，佢仲可以上落呢个航母舰。 系 我而家咧用航母舰，我连入面嗰啲机咧，我都系隐形嘅。个好处就系我空中加油咧，学 Alex 话斋 F-35 再搭 MQ-25，两个一齐隐形。 系 你打唔到我。系咪？咁我空中加油时候最脆弱噶啦， 系啊， 你又打我唔到， 系啊， 咁我战略空间咪大好多咯，咁、 啊、 我可以埋你好近都打到你咯， 系啊， 埋你好近空中加油都得咯， 系啊， 系咪好正啊？ 我唔知空中加油嗰下会唔会隐形啊？ 空中加油就问啲啦，因为你伸条管出嚟， 系咯、啊， 嗰下问啲，但系起码咧佢飞过嚟嘅时候你唔觉， 哦系， 其实咧都缩短咗距离，即系令到个生存率系高咗嘅、啊，所以咧就好过。 尤其是啲 F-35B 嗰啲个油缸就细咗咧。 哦，系噶，系噶，咁但系就你冇办法，你一定要有呢啲情况咯。咁啊，低最耐人寻味咧，就 系 我哋成日话格鲁曼点解要退出呢单嘢？ 系， 因为格鲁曼其实如果唔系格鲁曼退出，佢食紧嘅。 X-47啊嘛， 系啊，佢食硬噶，其实 系咯。 咁所以咧，大家就怀疑其实系咪咧？就呢单嘢其实佢冇乜肉食嘅。 系啊， 但系啲人就话点解 Lockheed Martin 要做咧？就要追落后。 系， 因为佢要做翻啲 Flying Wing 咧，嚟紧咧就同佢斗过呢个嘅六代机。 系啊。 咁所以六代机咧，先至系个兵家必争之地。咁所以咧就要做翻少少嘢嘅。 我买咗X-47B 系咪个设计本身唔系做加油机咧？ 我谂佢可能都可以装武器噶。 系咯。 系啊，所以其实会唔会佢嚟紧觉得唔好大材小用啦？ 系咯。 不如咧就攞嚟做啲新嘢啦，咁讲。 系咯。 系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另外一单咧就话呢个我谂 Alex 都中意啊呢个。咁咧就美军陆战队啊，佢咧依家咧就测试咗一个咧新武器。咁呢个呢叫做咩呢叫 Skywar 100啊反无人机大炮。好鬼过瘾啊呢嚿嘢。係啦咁呢就好得意嘅。呢、這个呢就佢哋有间公司叫做 Open Works Engineering。咁呢佢个市场总监啊 ,James Cross 啊佢就介绍呢部嘢呢就三年前开始揼嘅。原本呢就商业用途。即系咧，讲紧系啲商业用途，唔系军事嘅。 系， 打击恐怖主义。但系佢最正的地方就系、是、咧，就咁咧搭住咁样摆喺膊头咧，就用得噶啦。成、个迫击炮咁样噶。 系啊，睇下个样。 系啊，你睇下单肩嘅。 咦，好似呢个似系啲刺针式火箭筒喎，真系似。 系咪似啊？ 真系似喎。 系咪好正啊？ 系咯。 咁咧同埋佢有晒啲瞄准系统嘅。 系咯。 系啦，咁咧就单兵嘅，就摆喺膊头咁样咯。 系。 摆喺车度都得噶。 系。 系啊，因为其实摆喺膊头摆喺车度冇所谓啦。咁咧就佢可以点咧？佢好搞笑嘅，原来佢射个网出去 嘅。哦，系呢个系。 射个网出去就个网咧就120公尺咁长嘅，好大好大个网啊。系啦，咁咪打咯。 跟住见到，如果个预计翻时间，如果到就系到你无人机咪爆开，咪少咁 夹 走咗咯。 成个老粒佢， 老粒咗。 系。 但见嗰最最搞嘢都唔系呢啲，我见佢系用第二个更大嘅无人机，用更大的网嚟网你。我见佢好似张被咧，我最弱，我最弱咧会即系我啲被冚住你。 冚住你，系啦系啦。最正就系咩？我要生擒你。 啊系。 我要生擒你，我唔系要打爆你，我生擒你。 睇你要做乜？ 系啦，睇你做乜先，同埋你影到啲乜嘢？ 系啊， 系啊，呢个重要。跟住你传送啲咩翻 嚟？ 呢个重要。呢个第二，有咩美国台湾咧，佢个总统府都用呢类似噶，都系用网噶，唔系用 laser 射爆嘅，唔系用 laser 噶。哦，最后要讲呢个啊，嗱呢个咧就讲紧呢个福特号啊，福特号咧嗱，大家如果你知咧，佢咧我哋上个礼拜先讲完，系咪咧？佢而家咧未接受个冲击测试噶嘛， 系， 即系咧喺佢附近咧喺度爆嘢啊嘛。 系 咁咧，你知其实咧，美国咧理论上所有嘅航母舰都一定要咁样爆啊，呢个冲击测试嘛。 即系之前话呢个要搞到好迟，嗰个2020先做 啊。系啊系啊，依家就讲到好迟咯。但系佢哋而家话咧，就应该系会提早少少，系啦，应该提前。但系咧就点讲咧？ 即系之前佢已经同呢个 Mad Dog 啊，讲过话要延期噶嘛，系啊，咁所以咧就，唉，其实啲消息轻微矛盾，所以唔系好知点。咁咧，如果佢理论上啦，如果佢可以由2024褪早去到2021，其实都好啦。咁到时金乃迪咧都落水啦嘛， 系咯， 咁咪一次过两家一齐做咯， 系咯， 系啊，咁你 快过呢个威尔斯王子豪啊？ 威尔斯王子豪啊？ 快过边？ 亲王豪 系咯，快亲王 应该快过，应该快过，系啦。其实女王如果漏水未搞掂，都未可以复 役，战机未得啊嘛。 咁啊系， 仲有空甲版啊， 系喎，仲衰过 G 十五，系真系有排扯呢个。好，呢节嚟到呢度先。